各位同学啊，我们这个声音怪怪的，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回音的感觉，怎么办？好，我们先讲一下好了，好不好？这个我天辉啊，算下堂课再说啊，先别管他了。这个我们再继续做这个《伤寒论》的故事情节的勾勒以前啊。昨天的把脉的课还有一点地方我还没有收尾，我先跟各位同学谈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这几个把的手法是那个江西的龙帅江老师教我的。那这个脉呢，我觉得我心里有点犹豫啊，是因为一旦我说了这个把法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没有机会帮别人看病了，就是因为你用这种把法，你会发现这个病人不能接这种感觉。所以但是呢，我觉得还是知道一下比较好啊。首先是要把就是先要讲三个把脉法，一个是把影子脉，一个是把命脉，一个是把怦然心动脉。听起来都有点奇怪啊。就是这个影子脉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昨天说这个三只手指头找出了寸关尺，对不对？然后呢，其实这个寸关尺三个位置，你再从这三个手指头下去三个点啊，还有一个非常微弱的寸关尺。那据龙老师的讲法，就是说那个正常的寸关尺下面的寸关尺是好像是你的身体的气血啊打在一个墙上以后撞回来的回音。所以这个脉呢有点像是你的原来的脉的影子。那这个下面的寸关尺其实拔起来是相对微弱啊，也不太容易拔到。可是呢，你如果说我们要帮别人看诊的时候，你把了他的寸关尺以后，觉得我可能要开这个方，然后你还要把一下他的影子脉的寸关尺，去确认一下这个人的影子脉的调性啊，是不是跟他的这个脉还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如果这个人是什么关脉扶持脉沉好了，那他的影子脉就算没有那么明显，可能只有三成的脉象，但是基本上也是会关脉扶一点，持脉沉一点。就是代表这个人的体质是比较表里如一的。那但是呢，偶尔会遇到一些人啊，他的脉象是正常的寸关尺是一个脉象，但是你把影子脉的时候，他脉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很有可能是他那个影子脉的脉象才是他真正的体质，只是那些东西还没有发作成你看得到的症状。所以所谓的上工治未病，对不对？可能你影子脉要拔一下。而其实啊，如果同学是比较初学者的话，基本上你的医术可能精度没有高到需要用到影子脉当做一个第二个参考坐标轴。可是呢，即使是初学者会需要用到影子脉的理由是，因为有些人的影子脉啊，拔起来是硬邦邦的，就是寸关尺的跳动如同常人，就是还有一点柔软度，就是正常的原来的寸关尺跳动是有一定的柔软度的。可是你把它下面的影子脉的时候，它的影子脉是有一点硬硬的，就是不太有跳动，就硬硬的一条。那这个年头啊，拔到影子脉比较发硬的状况是偏多啦。那我要说的是，我不敢说别人，但是如果是我把到一个病人的影子脉有一点发硬的话，我通常就会考虑说这个病人我可能要退掉，我不要接了。就是微微有一点发硬，可能还有沟通的余地哦。但是相当硬的影子脉，我通常这个病人就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影子脉就是我们人哦，有一个我常常说的词叫做解离，就是这个人的表面意识里面就是不太能够感觉到他的潜在意识，或者说他的左脑里面的右脑的含量不够高啊， 简单来讲，如果用中医的术语来讲的话，中医有一个词汇叫做心藏神，就是心中之神。那心中之神的定义就是左脑中的右脑含量，或者说表面意识中的潜在意识含量。那一个人他的在这个社会上面受到的这些种种的道德规范的制约啊，都有可能会让一个人的心中之神比较被压抑。那这个左脑从前啊，有一个，我觉得当初我第一次开始听到有人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台湾这边是一个倪海厦医师吧，他曾经说，如果我帮一个人医病的话，我是希望能够医到这个人的心中之神有回来，有听过这句话吗？然后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认为徐文斌医师徐哥哥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医病的目标是要希望这个人的心中之神有变大。那这句话为什么在这个年代来讲会有点重要呢？是因为这个年头啊，颇有一些中医医术非常厉害的所谓的神医级的高手，可是呢，这个神医级的高手用他非常厉害的医术去把这个病人的病医好的时候，这个病人的心中之神却被消灭了。讲简单一点，就是人生病有的时候是潜在意识寄给表面意识的一封情书，就是潜在意识有什么东西想要让你知道，所以让你的身体生病。所以病痛它也是心中之神表现自己的一种方式。可是如果你硬的，就是那个人还没有读懂那封情书以前，你就硬的把那个病治好，那你就变成帮他把右脑切除掉，那这个人就会变成一个更加接近完全解离的状态。那这个所谓完全解离的状态，就是简单一点，我用解离这个字是我常用的啊，就是荣格心理学用的 alienated 这个字，但是如果用现代心理学的一般的说法，就是 psychopath， 就是心理变态。那心理变态的定义就是，这个人因为他没有右脑啊，他没有办法感觉到右脑的讯息，所以他对别人没有办法有正常生物的同理心。所以当他没有办法对别人有正常生物同理心的时候，他就会不管别人多痛苦，他都会觉得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就是他对别人没有办法有同理心，就是一个是完全没办法有同理心，第二个因为正常人的神经系统是会有所谓的照镜子系统的，就是看到别人在痛苦，自己会有痛苦的感觉，就正常人是有那个共鸣的，但是右脑被切除的人没有这个共鸣。那一方面是完全没有同理心，一方面是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就是他做了很多事情让人家很难过，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我是因为爱你啊，我是充满光充满爱啊，为什么那么痛苦呢？就他完全不能够理解他对别人有恶意这件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整了别人啊，或者是比如在金钱上面非常斤斤计较小气的不得了，但他自己会觉得我对钱是不执着的啊，就他自己本人觉得自己是非常美好的，但实际上他表现出来的行为是非常糟糕的，这叫做解离。那这个感觉不到自己恶意而完全没有同理心的状况越严重的时候啊，他的那个影子脉就会变得越硬，因为人都是多少有一点啦。就比如说我听到骂天威助教也说，你不小心记错时间也是整到我，你知道这是你的恶意吗？就是或者说从前有一次郭秘书常常迟到，我也问过郭秘书，说郭秘书你这样常常迟到，你能够感觉到自己迟到是在整我吗？就郭秘书坦荡荡说 No， 就是很邪恶但是没有解离。就是我有这个意思，解离的人常常说的话是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出于善意啊，是好意啊，啊，那所以，但是呢，因为人哈，一旦解离的地方大了之后，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容易生病，因为他已经把心中之神切除了，他已经把右脑切除了，所以心中之神右脑就觉得，反正已经把我切掉了嘛，对不对？我还跟你聊那么多干什么？所以就不会那么努力的写情书给他，所以反而不会那么努力让他生病。可是呢，如果你在治疗的过程，你果真是一个好，很希望能够让人家心中之神变得比较长大一点的好医生好了啊，就是那在这个治病的过程之中，这个人的心，这个已经解离掉很多的人啊，他的心中之神只要多一点，他的表面意识就会感觉到更痛苦。所以 这句话也是徐文斌哥哥讲，他说要一个人神回来，神能够回来，就是让他痛。这个做法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有一次徐文斌哥哥带着一群学生的时候啊，一群学生让他跟诊，然后呢，因为你知道跟着大师的人多半都是全身是病、五劳七伤的人嘛，对不对？就是那其中有一个学生就看起来很勇健啊，好像全部的同学就他最健康。那就徐文斌就跟他讲说：“我看你们那群人就觉得你最不健康，就是那个人，其他人都这里病那里痛，是因为其他人都还没有解离掉。那这个人是已经完全解离掉了，所以他完全不病了。那结果那个人就那个学生就不服气啊，就觉得说我真的有很多问题嘛。然后我不知道徐哥哥是用什么针法，总之像龙哥哥龙帅江老师是下人人中那一针，可以让人痛哭一个钟头，从解离变成不解离。那徐哥哥有的时候是会用，比如说泡制过的那个红参，一次就开到一两半以上，就是50克左右吧。那么重剂量的就是泡人参哈。是因为人参的药性本身就是增加心中之神的，所以那么重剂量的人参喝下去的话，那个人可能原来有一些想不起来的什么童年心理创伤啊，就晚上做梦的时候开始一个一个想起来了，就是硬的用药物或者针法撑大心中之神的方法，在中医的领域是存在的。那结果徐哥哥就用了某些针法，让他的左脑跟右脑多了一些连接，让他的心中之神回来。结果那个人真的是辗转痛苦挣扎呻吟到受不了，然后就说他不能够了解他原来身体是有埋藏了那么多痛苦，他都不知道。然后觉得老师不好意思，请让我继续解离吧，就是请你取消你的针法，我要继续解离下去，我不要忍受这痛苦了。就他当然他们不是用解离这个字啦啊，但是就是大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帮一个人看诊的时候啊，我不太喜欢接这个影子脉已经有点硬掉的病人，一个是因为我在医疗的过程，如果我真的在帮助他好转的话，他会病得越来越严重，就是他所有的痛苦又会再重新爆炸出来，他隐藏掉的黑暗面会再出现，所以那个病人非常可能会感觉到你怎么没见你都没事，你开始医我以后越医我病越多，所以这个事情很可能会故事情节有一种不能善终的感觉。那另外一点就是解离掉的人，他那个我没有那个意思的那种充满光充满爱的那种心情做出来的所作所为散发出来的那个脑波的波长我受不了，就是我在那个人的脑波扫到的范围里面，我基本上会觉得极度的有那种就是自律神经会被那个脑波干扰到不得不紧张。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解离的，通常他的太太哦会无端端的三五天一个礼拜以内就发一次歇斯底里，因为他的那个解离的波长会让那个人的产生左右脑的情报不能沟通的精神分裂的现象。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多的善意哦，也没有那么多的力气去奉陪一个这样的病人，所以通常我会躲远一点这样子。所以像昨天呢，助教好像把到了几个同学的脉，觉得这个脉很奇怪，好像很开心一样啊。就是说不定这些同学看到助教那么开心的在欣赏他的脉象，说不定也会觉得啊，这助教那么喜欢我啊，那这样我就请助教帮我医啦。但是如果助教再把你的影子脉，说不定觉得哦，影子脉是赢掉的，那这个人我不要医了。就是有可能会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不确定了啊，就是因为大家我们人呢、没有办法发现自己恶意的地方，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所以我不是要说解离是一个多严重的事故，其实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没有发现的自己的黑暗面，这个解离多少只是程度问题而已。那不过呢，我是这样想啊，我常常说所谓的中医这个行业基本上就是廉价妓女嘛。怎么讲呢，就是你想想看，我们如果帮人把一个脉看一个诊帮他开一个药哦，其实我们医者跟病者之间的能量交流是非常多的。就像是昨天小胡扎那个什么空气针，对不对？ 你看起来好像哎扎空气针，好像大家没有接触，实际上大家磁场是有接触的哦。那把脉的话，有时候会传气，别人很多不对劲的东西就传到你身上，对不对？所以呢，那你同样是就是把一个脉帮人看一个病，更何况像帮人看病，像我们从前台湾慢慢教班的同学都特别讨厌帮人看失眠，因为呢，那个失眠的人往往身上是有跟东西的，就他是身上有跟一些类似看不到世界的灵魂是什么的，所以才会一直在干扰他的念波，让他睡不着觉。那你可能开一些药物，什么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或者是什么酸枣仁汤，真的能帮他睡。可是哦，通常我们如果让一个失眠很严重的人能睡了，那天晚上我们自己又不能睡了，就他身上的东西会来找我们算账。有的时候真的是半夜莫名其妙，厨房会有锅子摔下来，这样子，就是家里面发出轰然巨响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就是 poltergeist。就 guess 就是骚灵现象、啊、就是会变成这样子。所以就是也就是说，进行一个中医式的医疗，你跟对方的那个业障的交流是有点多啦、啊、那反而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妓女，今天脚打开、啊、接了二十个客人，那个交流还没有那么多、啊、那如果我一个妓女接二十个客人，我数数钞票，大概哎，如果像如果是北京比较红牌的酒店小姐跟出场，大概是多少钱啊？这有没有人告诉给报个价给我？我不太确定。我们都是去便宜的地方，什么泰国什么的，就所以不知道北京多少钱了、啊。就是这个，所以红牌的酒店小姐包夜是多少钱？我不知道了，大概人民币大概总要几千块，要不要？不知道，你老公也没包过啊，就是我就觉得总是比较贵一点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好像一个妓女接了二十个客人这样的辛苦，你看一整台拿到几个钱？就当然也有一些中医是如实的觉得，对，我就是像一个妓女接了二十个客人一样，所以我要收你人民币三万。但，这个请问一下啊，嫖一个妓女一次？人民币就是如果三万是接二十个客人，那嫖一次就是一千五嘛，一千五嫖一个妓女算不算贵啊？天威你知道吗？天威睡着了，逃避现实啊、哦。就是请问在大陆嫖一个妓女一千五算不算贵？ 不知道。 那好的还是坏的多少，好的多少？你赶快报价好不好？我要上课。一千到两千之间啊。所以就是一个医生心里要平衡，你就是一整要收个三万块，不然就觉得妓女赚的比我多、哦、所以就会觉得自己是廉价的妓女。大概这是一个做中医的话多多少少会有的一种感觉啦。那因为跟病人之间的那个能量冲撞其实是非常剧烈的，有人说一个失眠就搞得自己好难过，或者有那更讨厌的是，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比较解离的状况比较多，那个影子脉比较硬的人，你光是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就会感觉到那个压力，就会觉得不对劲了，就是莫名其妙会有好像心有点烦乱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就会很想躲。而这个我觉得中医、哦、的营业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中医都是在一个诊所看诊嘛，对不对？这种感觉。可是我这也是跟同学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中医的经营方式。可是呢，以一个做妓女来讲，还是做中医来讲都一样啊，就是以一个做妓女来讲，我觉得比较理想的接客方式就是你可以往低处发展做野鸡，也可以往高处发展当花魁，但是不要在中间当那个妓院里面有妈妈桑压着你做台北客人的那种。就是因为你如果当野鸡的话，对不对？你路边随便说，哎，这位客人要爽一下吗？然后看到这位客人有点来者不善，好像有性病还是怎么样，好像不太对，你还可以说、哦、不好意思，我老娘忽然月经来了，然后就逃走，对不对？就是你当野鸡的话，你还有闪躲的机会。那或者是你当花魁啊，就比如说北京的徐文斌哥哥，他的什么挂号已经排到一年半以后了，对不对？就是这个东西在香港的记载叫做生煎干煎白鲳鱼， 就是让这个恩客 在那边晾着，像一条白鲳鱼一样小火慢慢煎着。那等到那个人煎了一年半到你面前说徐大夫啊，扑倒在你面前说病已经好了大半了，对不对？就是你可以就是当花魁，这个客人我不要接，这样也可以。总之就是作为医者要有挑病人的权利才能够自保。可是最惨的就是那种有上面有妈妈桑，然后要算你业绩，每一个客人来你都得接的，那种就很麻烦。所以如果你是在一个别人是老板的诊所，然后你没有退挂号的权利，然后这样子每一个客人你都得被他瞟的话，那你的中医人生就会变得很辛苦。所以呢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虽然有很多人会好像就是在叫嚣说，就是中医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行业啊，就是中医要有它应得的尊严，就是传统伟大文化非常伟大之类的。但是我会觉得，站在一个非常承认事实的角度，它就是一个贱业，就是一个比妓女还要贱的行业。所以，你如果帮人看病，基本上都会比较有一些心酸酸的结果，对不对？如果你刚好看诊，帮一个人看诊，然后你也很认真的帮他看，然后跟他讲说你可以吃什么，抓什么药，吃什么方，对不对？但是这个人其实已经是处在一个半解离的状态了。那因为半解离状态的人通常有很强烈的所谓的 passive aggression， 就是消极性的攻击，所以你通常就有可能花了力气帮他把了脉，帮他开了药，然后那个人就会回来跟我讲啊，我跟你讲谭老师，我对你是100%的信任哦，可是后来我就上网又查了很多别人的说法，然后发现外面的西医都跟你讲的不一样耶，所以我的药还没吃。对，通常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常常会觉得你的什么就是真心换绝情，对不对？你被人家感情上受辜负啊，之类，就是那种受伤的情况是很多的。所以我这种情况，我会觉得，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做这些事情是尊贵不起来。我觉得尊贵起来是倒是比较容易的做法，导致你如果用中药研发一个非常好用的什么面膜之类，然后卖得非常好，然后赚很多钱，这样就好了。就是你如果能够开发产品，然后效果很好，然后赢过别家厂商，这样子反而是比较尊贵的起来。但是以一个看诊来讲，我是觉得就本身来讲就没有什么尊贵感。然后就是因为自己里面对于自己的做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一种很低贱的感觉，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很想叫嚣的说我们中医是值得被尊敬的，因为本质上就是觉得自己是没有，就是是一个贱业。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那这个至于我在现在是想讨论一下，就是说因为同学是初学者，可能学了以后啊也会想找亲戚朋友试试手，对不对？但是你在帮人家医疗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挫败，就像给人家意见，人家叫做网络上乱查一通，然后跟你讲说别人意见不一样。最夸张的是我有个朋友啊，他叫我是不是叫阶梯哦，结果他有一次我跟他说可以吃真武汤，结果他上网去查了一大堆一个叫阶梯叔叔的老师讲的真武汤的论点，然后跟我讲说跟我讲不一样。就是，那这个，像这个病人能不能接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是这样子。比如说，前一个月在苏州的时候啊，有一个就是那时候在苏州带我们玩的朋友，我们姑且称他为杨总好了啊，就是某某大企业的杨总。那这位杨总呢，他要退休了，所以他把位子让给一个他后辈一个很奋发向上的曹总接班啊。那我们认得的朋友是杨总，只是曹总因为是杨总的接班人嘛，所以也很好心的就是跟着大哥来照顾一下我们这种感觉。那结果呢，我们在就是因为他刚好开的那辆车呢载的是我跟龙帅江老师，前座坐的小胡，然后还有一个龙帅江老师的助理，这样子。 然后我要说的是，我也没有把那什么曹总的影子卖硬不硬，我没有这样子。可是其实站在一个，就是我们在江湖上混久的综艺，应该叫什么？应该叫老娼，是不是？就是要站在一个老娼的职业性的直觉哈，我就会觉得，哎，奇怪，就是我对于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可是我就会蛮想躲着曹总这个人。其实他对我们是很好哦，就是非常恭敬有礼，照顾的无微不至的。然后曹总就在车上说，这个我做什么检查，然后怎么样，然后反正他都不舒服，然后胃老是胀气啊，老是嗝气这样子。然后呢，就说他就说，那我这样子啊，就问说我这样子是胆不好还是胃不好。然后我今天就说，因为我这个人就问什么答什么嘛，对，都不好，就你问好不好嘛，对不对？就问胆不好还是胃不好，我就说都不好。然后他听了以后就好像没听到。然后就过了一下又说，啊，一模一样的话说一遍，就是我呢最近胃胀气，老是嗝气，然后这次还稍微比较指明，就是比较声音是投向龙帅江老师，就是我大概是在他心目中还不够大牌还是怎么样，对不对？就是不管他，反正就是我说了他不相信。然后他又问龙哥哥说，啊，我在那怎么样，我这个是胆不好还是胃不好。那结果龙哥哥呢比较不像我跟我的助教之间有那个你问他问什么就答什么那种严格的训练，是龙哥哥又开始跟前面的小胡讲说，啊，小胡啊，你觉得这个要开什么方啊？小胡说，我的话开生姜泻心汤。龙帅江说，啊，是我的话开半夏泻心汤，还少开一味姜啊。但是呢，这个，然后呢，当他们聊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跟龙帅江老师讲说，龙哥哥啊，人家问你是胆不好还是胃不好，也没有叫你开药，你会打准一点。那答非所问，像什么话？然后他说，啊，都不好啊。然后呢，这个等到呢，这个车开一开呢，又到了某一站下车啊，就是因为那时候去吃大闸蟹嘛，没有吃完的那个人把大闸蟹再开车退回店里面，然后他下车呢，就走在龙老师身边继续徘徊的，还是继续问我这到底是胆不好还是胃不好。那这个时候你会想说，他到底要的是那个答案，还是需要有人帮他看病？但是如果你需要人帮你看病的话，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说，哎，这个龙老师哦，我这实在对自己感到很心慌哦，我可不可以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空，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个诊？就能不能这样？就是说你老老实实说，拜托你帮我看一下也可以，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他有他人格的设定，就是人格的设定，他的格比较高的人哦，要他求人拜托人，他就是自动的做不到，所以只能这样子旁敲侧击的用我的胆跟胃有问题来勾引你，你知道，就是就这种直接说可不可以拜托你帮我这个忙，就好像做不到，然后就这样卡卡的卡卡的。那当然，我的话是觉得你问胆不好，胃不好，我说不都不好，你不听就再问一次，然后龙哥哥也说都不好，你又再问一次，然后他还是说都不好，然后你又再问一次，那这已经是充分的消极抵抗了，对不对？那我也觉得说这个病人我大概也不敢接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或者说就是看到他对我们一路上如此谦卑恭敬的态度，我也会觉得说，哇，就我凡是看到人谦卑恭敬我都会觉得很可怕。就是像我这种哦，立场叫做大师的人哦，最怕看到那种谦卑恭敬的学生，当然这也是我个人啦，就是因为你在我面前表现出那种有事弟子服气然后谦卑恭敬的态度，我完全可以想象你有机会在别人面前站到高位的时候你有多大牌。就是像有一次我看到徐哥哥他身边有一个学生，就对他哇，就是紧张兮兮怕怕的，在徐老师面前就是都要乖，就扮演乖小孩那个样子。就我看了之后就觉得摇头，我就觉得这个学生一定是在外面哦，动不动跟他的亲戚朋友说我们徐老师说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子，弄得他的亲戚朋友都觉得徐哥哥是什么魔教教主一样。就是这种学生对我来讲是最没有营养价值的学生啊。那所以就基本上看到人那种谦卑恭敬的态度，也会躲得远一点。那这是其一。那但是呢，我就发现结果那天晚上哦，那个曹总还真的跟着龙老师啊绕来绕去的，然后龙老师就一直在顾左右有人言他啊，帮天威肚子插一个八寸针啦、啊、帮我的肚子再插一个八寸针啦、啊、然后再帮小胡的后肩膀插半针啦 啊就是不理他。然后最后那人自讨没趣，熬到半夜两点三点实在撑不住了，也就要说不好意思我先撤了，这样一个不了了之。 但是就是大约我觉得我们这些所谓的就是老娼啊，都会觉得有些客人我们就会不就算不清楚真实的状况也会有一点想躲着躲着，但是我并不会很清楚的知道我为什么要躲着他。那等到后来呢，我才就是问了这个曹总的前任啊，杨总，我才好像有一点理解这个状况，就是杨总离职然后把那个位置留给曹总啊，就是那个位置是一个杨总可以坐得很悠闲但是曹总会坐得很痛苦的位置，就是因为杨总是一个比较无为而治的人，就是东西就是已经授权给这个人做这个那个人做那个，然后他都不管，然后那个人做的也不错，所以那个公司基本上就这样可以营运，然后那个这个杨总就可以到处去玩这种感觉。可是那个曹总就是那种超级龟毛认真型的人，什么都要管的，那他如果什么都要管的话，那公司就完就会让他压力变得很大。那所以这个曹总他接下来接下这个位置以后，其实蛮可以让人想象他接下来的几年人生都会越活越辛苦，也就是他现在就是说他就是他这个新上任这个还没有几天呢，其实他的前辈啊杨总就已经在说，这个小曹啊，怎么两个月以前你的肚子没有那么大呀，怎么现在整个肚子都垮掉，然后开始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了，而且是我们原来是千杯不醉的，现在两杯就不行了啊，就之类的，就是整个人都已经处在就是往衰败之路。那像这种情况之下，你跟我讲你这个胃胀气对不对，我治你这个胃胀气会有什么用吗？就是因为它，我觉得人的身体的健康的调理它是一个长期的还债的过程，就是你过去这么多年来曾经让身体累到伤到紧张到对不对，这个长期还债的过程你必须处在一个高度休息的状态。我常常说你真的要调身体就先什么事都不要做，先躺八个月再说吧。就是你如果还要继续让自己变得比较忙，还要继续去欠这个债的话，我会觉得你现在这样的还一块钱两块钱什么意思，就我觉得你还是不如就什么身体都不要调理，就来个债多不愁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你我的操作经验是这样子，就当你的身体还是继续在累积更多的压力制造更多的辛苦的这条路上，如果你还花时间去调理身体，就是把它稍微调一调然后又让它更痛苦的时候，身体会发作的更厉害，就是那个身体会是不高兴，会觉得你在耍它，会病得更厉害。所以我都不会觉得说，就是老实说啊，到了我现在这个经验值的时候，我面对病人的时候甚至都不是在想说这个病人是不是解离掉的我不能医，就是我不是在考虑这么严重的问题，而是会觉得说大概直觉就感觉说这个病人的人生的流向啊，就是会让他的压力还是持续增加的，就是包括什么夫妻不和之类的事情，就是他就是老公已经在家里面看着都已经彼此都很不舒爽了，可是还是不离婚，然后就这样的压力一直在持续增加的状态。那这样子的压力持续增加的剧情故事啊，你一个作为一个医疗者在这时候介入，就会觉得很可能会花很多力气但是效果很不好，所以就会让我觉得没有兴趣。那我个人很喜欢接到的病人是那种，你不要说是，你不要猜是没有病的病人嘛，就是没有病的病人就不用用不到我了，就是又要体现出我的存在价值，但是又不要难搞的病人啊。我接的我就很喜欢的病人是像何律师那种，就是工作很忙，然后五劳七伤这样子。然后呢，你跟他说这个头痛可以无吃无助于他吃了，哎，有好有好。然后呢？他就会开始日后就会慢慢就我只因为我喝水有吃好几种药，我只说无助于他好了，但他日后就会发现说，哎，奇怪了，其中给我这个药我吃了已经好了一阵子了，为什么我要去上海啊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就忽然头痛又发作了呢？那果然啊，因为我有时候会解释一下说，无助于他是你的阳气被阴浊之邪缠住所以头痛啊。那何律师就觉得说，对哈， 上海的那个 case 啊，已经做了很久了，对方一直资料给我不全，然后去了又去，去了又去，所有的边际效应都已经磨没有了，只是一笔烂账而已。算了，还是立刻把它结掉算了吧，那头痛就好了。哦，就是他被阴浊之邪缠住了他的阳气，所以变成无助于汤症。就他在吃药调理的过程里面，他对他的人生也可以顺便调理到。那这样子就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医疗状态，就是这个医疗的功能可以对他的人生的各个项度都有减压的效果。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病人也是比较难能可贵的。那像我们有一个对我很好的，就是高中死党的一个表哥啊，我们都叫他表哥。那这个表哥也是很聪明，他本身也是学者，那他跟我们混一混，其实很多药自己也会开。可是呢，偶尔这个表哥打电话来或者是写 email 来问我他的身体可以怎么调理的时候啊，我都会觉得有一点兴趣缺缺的感觉。因为这个表哥就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呢他有时候会说，我就说表哥，你现在反正还有那么多事要忙，接下来你也闲不下来，反正是没办法专心还债，所以你这时候调理不是也没什么意思吗？那那个表哥就跟我讲说，杰中不是这样讲哦，就是其实你看我今天有吃这个什么补药，对不对？我的睡眠品质就有变好哦，所以我就变成睡得比较好，我第一天就比较有力气啊，对不对？那他说的倒不是什么谎话啊，可是刚好这个表哥是这种个性的时候，我并不喜欢他睡得很好，然后起来变得更有力气，因为他更有力气就接更多乱七八糟的 case，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他已经是那种多头马车拉到有一点就是精神涣散的状态了。我并不喜欢他变得有力气这件事情，我还宁愿他忽然被检查出来已经癌症初期了什么的，他就乖在那边躺着，这样还比较好一点。所以就是这种微妙的进退之间啊，会让人觉得，哎，你到底这个病人是可接还是不可接？所以我觉得这些故事情节，可能各位同学以后出去行医济世救人的时候，应该都会遇到更多的故事情节。但是你就是，但是我觉得你在心里面就要了解到，一个行医的中医是一个多么低贱的行业啊！我每帮一个人一个忙，我就让自己活得更低贱，更不值得啊！大概这样的基础的心理感觉，你要承认它存在，然后再想要我怎么做才能化解这份悲愤。就是你化解不了这份悲愤，就会到街头叫嚣说我们要爱中医啊！就是。就不必了。那至于说另外一个接客需要的脉法啊，是我们把一般寸关尺是把这个地方，对不对？但是人的这个手腕的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反关的脉，就是反关脉要会把。就是小胡啊，你这个恐慌帮同学校正一下啊，就是这样子说好了，如果你这边的这个反关脉啊，如果你手这样子平平伸的时候就按得到它的跳动，代表说你这个病啊不医也不会死，反正你还没有要死就对了。这个反关脉是把一个肾脏的先天之气有没有要离开你，就这个病反正不管大病小病，反正这个脉还把它到的话，你基本上不会死。那可是呢，如果你这个脉是这样子按，你觉得感觉不到它的跳动啊，你必须要把这个手腕这样往后折，那往后折你自己折不动，就是要捧旁边朋友帮忙，要手腕后折了才把得到的话，这个命脉哦，这个脉我称为命脉，就代表你这个病现在的状况是好好调理有可能活下去，不好好调理有可能死翘翘，就是反折才把得到的话。那如果这个人的脉呢是反折也把不到的，那代表他的灵魂的部分已经跟身体就是那个线已经切断了，所以不管他看起来多健康，他一定会出点什么事让他灵魂离开身体。就他的一般什么灵界专业术语叫什么灵子线，是不是已经切掉了？那所以就是连折手都把不到反关脉的跳动的话，就不管怎么样这个人一定会死，就有可能是被花盆砸死哦，就是不一定是生病，但是他的灵魂已经决定要撤离这个肉体了。就是那这样子的话，有同学是什么不知道把哪里是吧，啊，那小胡比去比给他们看一下。这就是一般脉把这边嘛，反关把这边，我 下来，自己摸一摸就摸得到。OK， 好，这样子好了，反正等一下还会有下课嘛，下课再请助教帮你们确认一下，好不好啊？因为这个话也不如助教确认来的比较有效。那另外一个，小胡啊，手过来，手借我一下，好不好？另外一个啊，其实我下一招我就觉得教了你们之后啊，你们的人生之后就不太有什么行医的机会了。对，怦然心动脉。就是这个手啊，手腕这个地方的这个正中间，比较接近内关穴的前面一点的地方，就是中医是这样的，把脉以前就先握手，握手的时候你就中指就先，食指中指都可以，就先扣它的内关。就是你接一个病人的时候，你这个内关啊，按一下能不能感觉到这个位置有一条血管在跳动？这个东西是代表啊，如果你按得到，对不对？就代通常按自己都按不到，都要别人按，就是就代表对方的身体对你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就是说他的身体喜欢你，这个是接客的必要条件，就是他的身体是喜欢你的，就是你这样内关一伸手有那个跳动，通常这个病人你接的你不太会伤到，就这个人的气场跟你是合的。但是呢，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大部分的时候把别人啊都把不到怦然心动脉，就是大家的身体都很唾弃我。那我当然自我安慰的想法是说，算了，反正我专心教书就好了，也不要出去被人瞟了。但是我如果要硬的自我合理化的话，就会觉得啊。我们在把人家的这个怦然心动脉，然后常常把不到的时候啊，一是果然我医术太烂，人家身体真的很怕我，这是有可能。就你医术没有好到可以搞他的时候，对方身体看不起你，就会你不要来碰我，所以他身体能量在躲你的时候，你把不到怦然心动脉。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身体不让你把到怦然心动脉，是在告诉你说，这个人我还要帮助他病得更重一点，你现在不要来乱。就是人的潜在意识跟人的身体不一定是要让这个人变得更健康的，他会觉得这个人是病得不够重，还不够痛，所以他才没有醒悟，心中之神才没有长出来。所以人的整个潜在意识跟身体不一定是希望你更健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把怦然心动脉也会把不到。所以呢，等一下如果下课的话啊，这个助教也可以陪同学像抓鱼一样，像小胡啊，就是像你到底能不能神医济世救人啊，你也是同学怦然心动脉，你去多拔几个，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大家身体都很讨厌我之类的啊，就是不知道，就这个你也要知道一下自己是到底受不受欢迎啊，就是有没有缘分啊，这种讲法就是有这个医疗的缘分，这个医疗行为才会做起来比较顺。所以如果同学将来出去真的是比较乖啊，就遇到个病人先握手的时候就摸一下他的怦然心动脉，那其实你可能会发现大部分的 case 你都不能接啊。请问一下贾佳有没有来？你在北京偶尔接一个 case 的时候，你会不会拔一下这个怦然心动脉？那通常人家都有吧？还好是什么意思？有跟没有就是哦，那剩下五分之二。剩下我们这儿要开病例，要我三天之后问他们说没吃，我就带完。就开出药也不会，就对方也没吃，就是他那个本身缘分不够的状态，就是医生跟病人之间，就你说嘛，就是有一个人他瞟你20次，这个要累生累世的缘分才能发生呢，对不对？这么情深意重的瞟客哪里去找？所以这是简直是在把有缘无缘的问题了，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也就是一个影子脉，一个命脉，一个怦然心动脉。那同学，我觉得虽然有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医的初学者会手痒，想多练一练，多找人开开药，但是呢，你至少 这三个地方你先摸清楚，这样子的话，就像刚刚贾佳同学讲的，就他已经摸到对方没有怦然心动了，所以后来开出了药，对方果然没吃，或者吃的也果然没效，你也不会太挫败。就这个病人本来就不是 你命中所该有的病人，这样子啊，就是我现在其实对中医的初学者，我其实比较会想要用力做的都是减低你们未来可能蒙受的心灵创伤啊。对，所以这个标准稍微设的严苛一点的话，可能未来会遇到的心灵创伤稍微少一点啊，也只是这样而已了。那好，那我们还可以再把这个昨天的那个啊《伤寒论》的这个主轴提纲再继续往下再勾勒一两笔。那哎，请本来没准备让你问，不过你就问吧。哦，这样子啊，对对对，谢谢你提醒啊。那个预防是这个样子，就是其实我看到这个什么，比如说有一些老师啊，我记得什么就是防病气都有各有口诀跟咒法啊。比如说有一家好像说什么要在心里面默念什么西边有一条河，然后河边有个如来佛，佛旁边有个小孩童什么的。但是我跟你讲，那些所有的口诀，简单来讲只有一句话就够了，就是你死你家的不关我的事。就是你把脉要用最冷酷的心情去把，就是不要，我跟你讲哦，有的时候把脉的时候，你如果动到多余的好奇心，就是我想说我用我的感知力去感知它的能量，就是当你想要用那种超过物理层次的感知，其实讲超能力也可能是物理层次的，就超过一般手感层次的感知力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复制对方的病气。就比如说把，就你用全身心去感觉的时候，通常对方肩膀在痛，你肩膀也会痛，对不对？但是这种时候你就要觉得说何苦，然后就要想说你死你家的，不要害到我，然后就用这种非常冷酷的心情，然后就只是就如同昨天说把个浮脉啊、滑脉啊、沉脉啊、虚实啊，就是一般常规吧，就你心理上就知道你不要去多超过那一步就可以。因为能量的世界啊，很多东西是所谓的见者有份，所以就好比说之前呢、啊，在那个什么身心灵的业界，有一个法国老师发明了一种那个亚克力做的灵摆，你知道灵摆啊，那个我不知道那怎么用啊，总之这个灵摆有非常多的精密的刻度，几乎是可以把，就是可以精密到就是感应到第几层地狱的大魔王那种东西，你知道，就是那种超邪恶的能量或者超光明的能量都可以感知到。那发明那个灵摆的老师后来是死于同时13种癌症，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硬的去感知到它的时候就会跟它有互动了。所以把脉就以预防来讲的话，就是尽量不要做那种凝神倾听全心全意的把脉，就是这样子。像我在那个2014年在大陆教书的时候啊，就你知道学生都是卧虎藏龙的，就有一个学生他就是什么有练那个什么气功啊，而且说什么他常常会在别人帮他把脉的时候，他还可以吸到那个把脉老师的能量之类的，什么吸星大法，不知道这是什么这种什么奇怪的人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是他来2014来报我在大陆那个中医班嘛，那种他有时候会觉得他把能量传输给人家了，然后人家把能量让他吸到了之类的。可是据说那个同学告诉别的同学说，我把他的脉的时候，他一点都感觉到什么都没有。那但是呢，有别的旁观的大陆的同班同学就有说，我那个在大陆那个把脉那个德性哦，就真的是很不中医，就那种躲着躲着好像摸到脏东西那样子，就是那种 百般无奈，百般不屑，就是要不是沦落红尘，怎么会被你瞟到？就是那种沦落风尘，就是那种打从心里不甘心，就是那种什么医者父母心，我根本就把你当作是，就是很没有父母心啦。就是那这样的话，通常能量就不大会有交流。那如果已经被传到的话，很多就是清理能量的方法啊、哦，比如说。丁助教有没有在后面啊？那个什么龙老师教的那个甩手的那个，你能不能做给上来做给他看一下啊？就是不好意思哦，就是那个什么龙家的什么大拜拜的手法，你可以到前面这个地方晃一晃给他们看吗？我因为教了我之后，我陶酒也没用这一招，忘光了。是 他有 两个都做好了，你就说明一下好了。 最基本就是一开始脚与肩同宽，然后一个是手心向上合十，然后向上用力弯到自己的极限， 但是 手 心还是一直向上， 一直都在向上， 就是把那个病气挤出去了。 做九次，这样子。然后第二种是先两手往外开。然后甩下来的时候，双手也是在正中间交叉， 拍手再往后甩，就把病气甩出去， 然后再甩上来，这样也是做九次。 甩下去就是拍手甩下去，拍手 甩上 来，做九次。 做九次， 其实就是意思意思啊，对不对？就是，哎，对了，我们这课堂的客人洪师傅啊，你们家如果吸到病气，是不是找一棵树把它推进去啊？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别的招可以教一下？什啊？什么东西砍了带回家？我不懂。 那个、 啊？ 捏手这个也要 教。 就是把脉的时候。 对，把脉的时候啊，如果首先是这样子，我因为我认为我的气啊，左手比右手弱，所以我只出右手帮人家把脉，我不会左手，因为左手觉得比较会吸到。那如果右手帮人家把脉的时候，我左手就偷偷握骨，握骨就把大拇指包在其他四个手指头里面，这样子稳住，就是不要让他对方气攻进来。反正就是你不要把病人当作是那么美味的东西，就是当他是嫖客，就是你自己就觉得带个保险套吧，不要传染性病给我啦，就那种感觉。就是中医的立场，就是被嫖的立场，就是你了解自己站在什么位置，其他事情就是自然而然就会做好保护措施什么的。你不了解自己是站在被嫖的位置，然后自以为自己高人一等，要去普度众生，你就死得很惨。哦，大概是这样子。那洪师傅啊，如果沾到人家病气，你说还有什么招数啊？不要跟我开玩笑的讲，到底是怎么做啊？ 我老婆。 好吧，再说吧啊。反正方法很多啦啊。像我的话，可能因为家里面那种大大的西藏的铜钵比较多，我可能就把那个钵戴在头上，然后敲人。这就还蛮省力的。那再不然的话呢，还有就是你知道啊，就比如说中国人治那个身上长多一颗小赘肉那个瘤子啊，比如说有用的方法什么，用七颗那个黑豆，生的黑豆在瘤子上搓搓搓啊。然后搓了之后，那七颗黑豆搓完了七颗，其实七颗、三颗、五颗都可以啦。然后把它在土里面种起来，然后等到那个黑豆发出豆芽的时候啊，你就一碗滚烫的水这样子泼过去，就不要让你跟那个豆芽再有接触，然后把那豆芽泼死，然后那个油脂就会消失。这也是的确会有效的方法，不敢说100%，但是通常会有效。那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有那个病气跟你纠结到你觉得排不掉，对不对？你就爽快点，49颗黑豆吧，手掌中间搓一搓，搓一搓，然后埋在花盆里面，然后等它全部发芽，再拿一泼热水泼上去啊。这样，反正招数多得不得了啦，啊，就是都是很巫术的啦。像昨天小胡连空气针都扎了，对不对？什么事情不巫术呢？就是黑豆是可以吸病气的嘛，啊，就是这样子。像，对，从黑豆这边岔个题啊。就是像前一阵子哦，帮我那个打扫的阿姨啊，帮我家打扫的阿姨跟我讲说，谭老师，我要泡酒， 我看你们家有一桶米酒，可不可以帮我也买一桶？我说我那个是托红师傅帮我带来的，要托马托人家那么麻烦。我说欠那么大人情，为了你要泡酒，我实在是觉得于心不忍啊，对我不忍。那这然后呢？然后我就说，哎，这个阿姨很奇怪啊，不是你已经跟我学过天门冬酒怎么酿了吗？对，你家应该已经酿了好几缸天门冬酒了，而且你酿酒也是神之手啊，就为什么还需要泡什么酒？他说是这样子，他说不是不是啊，谭老师不是啊，不是我要泡酒，是我朋友要泡。我说他妈的，你朋友要泡来找我麻烦，就是，但是呢，他就说他朋友要泡什么酒呢？说是要炒了黑豆以后泡酒，说这是台湾人古老就有的补肾壮筋骨的偏方。然后我就说这个有这一招吗？那你们也知道黑豆炒了泡酒对不对？是怎么回事？你会告诉我？ 香味出来之后，然后这样，冷却之后泡酒 ，OK， 至少泡三个月，然后它那是补肾，冬天刚好喝这样补肾， 补肾，就是，就他说的那个话之后，其实我心里面是有点愣住哦，就是觉得说黑豆这个东西啊，如果平常做打成豆浆或怎么样这样子大口大口喝，也不觉得如何之补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炒了泡到酒里面变得很补，对不对？我有点不了解。就是当然我是说本来喝吃一碗饭不是很补，可是你煮五个钟头煮成好的粥，那的确很补，对不对？可能有那个变化吧，可是我还是有点疑惑。所以我就他说是这样子啊，我们台湾人啊，什么你看哦，产后坐月子的时候都要炒黑豆泡酒啊。他说所以你看坐月子的时候喝，那当然一定是很补妈妈啦，对不对？结果我就觉得诶，这话我就说好好，我说等一下阿姨，等一下，我就翻开我们家的本草书嘛啊，翻一下《十五本草》，就发现是这样子，就是黑豆炒过以后泡酒这件事情，主治是产后风，就是这个人呢、啊、生完小孩以后感冒，那因为孕妇生完小孩已经气血有点亏损了，如果再给他大发汗或者大清热，怕他撑不住。所以黑豆炒过以后，让那个豆气能够弥漫出来，把你身上的风邪吸掉。所以黑豆炒过泡酒的本草学的主治是治产后风，但是并不是多么补。然后等到那个黑豆酒刚好隔壁两三条就是天门冬酒，哇，这就什么补得不得了，知道？那完全不是同一个级数的本草论点。可是呢，就是原来的中医论述是产后风的问题，是因为这样的孕妇、产妇感冒的话不敢用太凶狠的发汗法之类的，但是传着传着大家就觉得说产后好像不太适合，就是产后用黑豆的泡酒所以一定是非常的好，所以就是大家会自动有一些脑内补完，于是世上又多了一种新兴补品这样子。 那当然我觉得黑豆跟核桃一起做的那个豆浆或者药丸，那还是蛮补脑的啦。黑豆核桃，那黑豆当然也是要炒透，因为豆子生生的，好像还是有点瓜味还是怎么样的问题。那或者说，我们中国人呢，来自于孕妇的，因为孕妇跟产妇而外调的本草还真不少。就比如说，产妇啊，通常在用药的时候，白芍药不太想加太多。因为白芍药会让人内脏松开来，所以呢，如果那你已经生完小孩，正是需要紧缩回来的时候嘛。如果你芍药用多了，那个内脏松垮垮在那里面不是办法。所以中国人的产后的用药会比较小心，不要用白芍药。可是呢，这一个小心传到后来，就会有人以为说啊，白芍药太寒了，所以孕妇不能用。那问题是，白芍是不太寒的寒药，孕妇不能用。那这个论点如果成立的话，那有太多比白芍更寒的药就都不能用了，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其实说不定孕妇用那些更寒的药，只要是对症的，还是可以的。但是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医的历史本身就是不断的有一些东西变成民间传说，然后就那个观念就会自动改版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状态。那 我们是刚刚为什么插到这里？哦，是你举手谈到把脉的事情，没问题，这也是该教的啊，没问题。那所以把脉的预防，把脉的，哎，还有啊，助教啊，如果你把脉传到别人的邪气，吃什么东西能够比较能够清那些邪气？小胡跟丁助教，你们平常被人家传的气是吃什么呀？ 看太什么，不论吃什么， 就你是看被传到什么病就吃什么药是吧？那我是从前啊，叫人家去把，就教学生，我从前带学生比较疼学生啊，所以就大家练把脉前先吃桂枝加附子汤，就里面先有一点阳气撑住啊，就是我从前是这个样子啊。好，那我们昨天大略的带过太阳病的主轴，然后带到阳明病的主轴。其实我觉得我2007年到2010年那段时间的那个慢慢教时期，我说这个张仲景的这个太阳、阳明、少阳这个六经病啊，其实张仲景的这个辩证法，就是这一张地图的这个辩证法，我们中医一般是称为六经辩证啊。好，那我们昨天讲的那个什么生来客去的那个是五脏辩证。那这个六经辩证呢，像是北京的徐文斌老师，他就跟我聊到过，他说他觉得他不喜欢把张仲景说的这个六种状态的区分啊，称之为六经，因为那种可能是对于徐老师那种研究《黄帝内经》比较龟毛的人，会觉得《黄帝内经》讲的六经病就是沿着那条经在发病的东西。可是张仲景讲的早就已经扩散开了，所以徐文斌老师就会喜欢说张仲景讲的是六气之病，就是你的身体的六道气场构成的防护壁的病。那我从前在教《伤寒论》慢慢教的时候啊，我发现我比较常用的词语呢，就是我不用筋这个字，也不用气这个字，我比较会用区块这个字，我比较会说太阳区块、阳明区块。也我的意思就是，我用区块这个字的话，就只是一个分类的一个资料夹，就好像是，这些状况好像属于太阳，这些状况比较属于阳明。那如果我在想我心目中的太阳区块的话，就是昨天讲解这个桂枝汤、麻黄汤的病机的时候，讲到说脉管里面运行的气叫营气，脉管外面运行的气叫胃气。那太阳病呢，人体受到打扰的东西部分通常是营卫这个区块，而如果它传到了膀胱腑或者小肠腑，那具体的膀胱腑跟小肠腑受到干扰的部分也算到太阳区块这样子。那阳明病的阳明区块呢，如果说前面的一开始发烧觉得热的那个白虎汤症的话，白虎汤它那个发热的地方啊，跟太阳的那个营卫的不一样，是白虎汤发热的地方比较像是人的这个有形的肌肉 muscle， 就是这些平行纹理的这些 muscle 在产热的感觉会比较明显。当然你完全可以吐我槽说太阳病发高烧难道不是 muscle 在产热吗？当然也是了啊，但是阳明的那个病气所在的位置比较像在这个肌肉里面的感觉，然后如果传到有形的大肠腑的时候，那就会就是有形的大肠里面产生干掉的大便，然后变成严重的便秘，这个是阳明的区块。那今天接下来要讲，哎，不好意思，可以助教给我点茶吗？家里热水。那个接下来要讲的少阳的区块啊。我从前有做过一个小册子，什么《金方本草著读》，里面就有一个地方，就是我那时候慢慢教时期在讲少阳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那时候我特地去请教一些长辈啊什么，就是我那段时间做的功课，我自己称之为寻找少阳区块，就是少阳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就是足少阳胆经所经过的这个地方，它所干扰到的种种东西啊，所以那个时候我问不同的老师，看不同的书，做不同的功课的时候，大概对少阳的感觉会 会这样觉得啊，就是少阳本身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是足少阳胆，一方面是手少阳三焦，就是它一病就是三焦跟胆一起病。所以这个少阳胆或者说少阳三焦到底是什么东西？那首先你在张仲景的少阳病里面一定可以看到的是，是《黄帝内经》里面讲的有形的三焦，就是三焦者厥毒之官，水道出焉的那个三焦，就三焦是一个挖水沟的官，它会挖出人体里面的水道啊。那这样子是有形的水沟水道，是人体的淋巴系统。所以少阳病在有形的身体的部分，它的的确确是有对应到人体的这个具体的淋巴系统，所以这个是有形的少阳。而另外一个部分的少阳呢，那时候我是去请教我干爹啊，他是跟我讲，他看待少阳是看待的是功能的少阳。他说什么叫功能的少阳呢？他说比如说我们人啊，吃的东西在胃里面，胃消化好了，它要放到小肠去的时候，其实人体啊是会胃会跟小肠说话的，就是胃跟小肠说话的时候，他说人体有的时候是用神经说话，他说神经说话就是打电话，那有的时候是用内分泌说话，就是分泌某种激素告诉小肠说我的食物要放过去了，就是他说这就像寄信一样，就是人体的各个脏器之间互相通消息的功能是功能的少阳。而这些所有内脏之间互通通消息，比如说少阳病的人就常就是比如说不要少阳病，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胆囊割掉了，他的少阳的那个通消息的能力就会比较受损。其实我那时候甚至在看待少阳通消息的能力的时候啊，甚至会忍不住去翻一下黄庭内景经，那是道家的著作了。像黄庭内景经讲到一个人的胆神的时候啊，他形容的胆神看起来像是什么你知道，像是在地球的上空有很多人造卫星，然后人造卫星在互相举旗子打信号。就我内景经里面的少阳是一个在人体的上空互相在打信号的人，一大堆人造卫星形成的情报网这样子的东西。那所以人体的这些情报互相沟通的所有的功能的总和也可以看成是少阳。而这个少阳这条筋，足少阳胆筋啊，我说看这条筋从那边爬上来，让绕来绕去的时候啊，你就觉得这条筋是全人体最三八、最八婆的一条筋，就是他太喜欢到各个内脏去串门子的，这里逛逛，那里逛逛，所以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就是电影经里面讲说，人体到最后十一个内脏五脏六腑啊，都是由胆做决定的。为什么胆能够做决定？因为它什么地方都去逛逛，什么地方都得到情报，所以到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全世界知道宇宙真理的就是家庭主妇，就是到处去串门子，到处去逛，谁家大小隐私他都晓得，而且去跟人家讲，就是人体里面最重要的八婆就是胆经啊，就是这家去听点什么，然后去跟那家讲。所以这个所有的情报交通的机能，那像这个少阳病常常会有一个特征是，这个人发烧，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这个就好像是人体这些情报，其实你要说胆哦，以现在比较西医的观点，其实不如说是人体的那个脑子下面那个什么下视丘，就下视丘它等于某个角度来讲是人的自律神经的总枢纽，或者说人体的各种情报都会汇整到那边，他去决定我们要不要发烧，或者他去决定我们要不要出汗之类的。那这个自律神经的总枢纽也可以代表功能性的少阳的一个象征。所以张仲景的小柴胡汤啊，一开小柴胡这味药就是开八两，汉朝的八两换算成现在也是蛮多功课的。汉朝的八两，如果汉朝一两是十五克嘛，那八两是120克，一出手就120克，就是的的确确，如果你要让这个人的下视丘重开机的话，需要用那么重的柴胡。如果你只是疏肝解郁，什么逍遥散，你也知道3克5克就有效了，怎么会开120克？对不对？就是120克是谁吃出来的？就如果今天疏肝解郁用3克就有效，然后我加到5克也是蛮有效，加到8克也不会更有效，我怎么会加到120克？对不对？这是什么东西？就是120克浓度的那个东西是在下视丘重开机，那是在处理功能的少阳。所以这整个 功能的少阳也是少阳病的一个，你要看这个功能的少阳，这些人体内部所有的情报交通的状况如果有坏掉的话，这个人就算是少阳病。那但淋巴的坏掉，比如说淋巴不通畅，这里按起来痛痛的，这个地方摸起来肿肿的，或者是这个人就内耳的那个平衡系统也是淋巴溢啊，对不对？那个东西塞住了，人变成天旋地转，那也是淋巴出了问题，那也是少阳。所以这种晕眩类的病啊，也算是少阳。那还有一个少阳呢，就是形而上的少阳。而这个形而上的少阳是《难经》里面讲的三焦。像《难经》就说啊，人的心跟人的这个心主，就是《黄帝内经》说心跟心包，跟《难经》说的心跟心包刚好是反过来的，就是《黄帝内经》里面人的那个无形的心，就是灵魂的那颗心，就是在正中间像一个能量的球体那颗心，在《黄帝内经》里面叫心，然后有形的这个跳动的这个心可能叫做心包。所以人到底是五脏还是六脏那不知道，因为心包脏跟心脏都是心，但是其实是双重的，因为一个是灵魂的部分，一个是肉体的部分。但是在《难经》里面呢，是把这个灵魂的心叫做心主，叫做心，就是心包了。但是把有形的心叫做心，就是不同的经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难经》就说这个人的三焦就像人的心主心包一样，都是有名而无形的，就它不是肉身上的器官。那如果要说是《难经》说的三焦，因为《难经》里面就会讲说三焦出于命门什么什么东西，那那个东西就有点像是啊，当一个人受胎了、受精了之后啊，这个一颗细胞要长成一个胎儿的话，那个细胞其实这个东西可能科学都已经拍得到了，就是那个细胞，就说一棵树，如果一个树枝要长一片叶子，它其实是会有一个磁场先勾勒出一个叶子的形状，然后那个有形的细胞才去慢慢的填满那个磁场形成的铸膜。啊，铸造钱币的模子，那个铸模，英文叫做 cast， 英文说的卡就是这个电影的卡斯，这个铸模，这原 cast 这个字原来是古印度的那个种姓制度 caste， 就是这个人一出生就是奴隶，一出生就是商人，一出生就是贵族那个东西，那就是人的磁场的铸模，也是属于广义的少阳。而像这个磁场的铸膜啊，就是人体最表面那个勾勒出我们人体那个磁场的膜，就比如说上次在苏州的时候，龙帅江老师就跟小胡讲说，比如说哈，他说我们龙家下某些针的时候病越重，我们那个针下的反而越浅。他说比如说我们龙家如果要下鬼穴十三针的话，所谓鬼穴十三针就是这个人身上有不良的邪灵平移，你要帮他驱魔的时候要打这三组穴道来把那个魔打掉的话，那像鬼穴十三针的话，那个针啊就是轻轻入皮一点点，那个针在外面是这样垂垂，你懂那个意思，就是他说针下的越浅越打灵魂，就你真的戳进去脚趾右脚就在搞肉体了。他说那个皮肤最接近表层的那个外侧才是人的肉体跟灵魂的界面，那个地方才是肉体跟灵魂的那个界面。我们说是人的灵魂的膜啦，这个能量的膜就是无形的三焦。那所以说，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个有这个能量的膜的这个观念，所以外国人看中医啊，就曾经有一个论点说，中医是一个 literally。如同字面上所说的非常肤浅的医学 skin deep， 为什么呢？你看治什么内脏的病都只在皮肤这样扭两下针，所以 very 肤浅。但是对于、一个中医的观点来讲的话，就会觉得我们这个有形的肉身的具体的内脏是从那一层无形跟有形的界面的那层膜子上面浮现出来而具象化的东西，就是站在中医的立场会觉得我们皮肤最表面的那层膜才是人的肉体的根，从这个膜身上像发豆芽一样才长出里面的这些内脏，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婴儿，他是透过这层膜，从另外一个无形的世界把能量转化成有形的肉身。那这个能量的膜呢，在六气里面叫做少阳相火，就是展现出具体的现象的一种能量。那而这个相火呢的来源呢，其实是心跟肾的均火啊。所以比如说当你的肉身有重大的损伤，像比如说我如果今天有个伤口好深啊，而且化脓了越烂越大，我通常会选择的治疗是大剂量的黄芪煮水喝，这样那个伤口就会长平。就是它因为黄芪这味药啊，它是这种植物是一个根啊钻到这个深深的这个干燥的高原的底下，一根直下专门去吸土壤深处的水的，所以收采黄芪的时候据说是不用挖土的，因为它只有一个根嘛，所以这样一把就上来了。但它的力道就是钻到地底下去找水，所以黄芪的力道就是能够钻到人的肾脏里面把菌火捞出来，分化成相火，就是分化成有形的肉身需要的能量。所以你这个时候受伤少掉一块肉，赶快要把这块肉填平，黄芪就很有效，它硬的把你菌火转成相火。但是菌火转成相火，所以你知道菌火是灵魂的结晶，相火是人体的气场，那一颗灵魂的结晶就可以转化出很多的气场。但是你的代价就是你用黄芪长满这块肉之后，你会变得比较笨，就是烧掉灵魂，就是灵魂怎么样，像什么台币对人民币一样，对不对？就是那个就是你拿军火可以换这么多相火啊。所以黄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补气药呢？就好比说有些人他下焦肾比较虚的人都会抱怨说吃了那个黄芪的补气药，代表的方剂是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是那种比较把气上提的黄芪剂，但他有些人他肾比较虚的，吃了补中益气汤就腰酸到直不起来，因为他气拔上去了，然后肾里面的命门之火反而就不够了，是这样的一种补药。所以中医的，你要说中医有没有补法，如果你看连一个补药之王黄芪都是这个德性的话，那我是觉得其实人到底要怎么补呢，对不对？就是这样，还是有一点，就算用黄芪还是有那种挖东墙补西墙的感觉。那而因为这个少阳末王啊，它的本质是一个从无形的灵魂的世界把能量转化成有形的肉体的这个媒介体的感觉。所以呢，通常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啊，小朋友感冒几乎大部分的情况都是用小柴胡汤。因为呢，就是中医说小孩是至阳之体，至是幼稚的至啊，其实至阳就是少阳，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他正在发育的阶段，他的整个能量最旺盛的部分就是这个少阳末王，所以他的能量既然都集中在少阳末王，所以他基本上生病的时候那个感冒十之八九都是病成少阳病。所以就 小孩感冒，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他吃小柴胡汤，他是小柴胡汤症医得好，不是小柴胡汤症也医得好。其实婴幼儿大部分的感冒都是完美的柴胡汤症啊，发烧又吐，不是吗？那是完美的小柴胡汤症啊，发烧而吐。所以大概是用这样的角度去勾勒出这个少阳。那当然如果讲到少阳病的方子里面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话，那人啊生了气啊，肝经就累积了毒电波了，有焦虑了，胃经就累积了毒电波了，这些带着毒电波换能量的经络不是也都爬在这个末网上吗？所以你要清洗心灵创伤，就是用少阳药里面味道最淡的柴胡龙骨牡蛎汤直接去冲掉你灵魂表面的那些累积的坏能量，这也是一个招数啊。所以少阳的话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它调理自律神经跟治疗心灵创伤都可以用到这个平台来操作，这是一个我认为的少阳区块。那么我们现在就再休息一个15分钟，再回来看这些方剂啊。